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去到你嘅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柏原太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翻翻嚟第二次我哋厄拉一周啦，系啦，咁啊，即系头先就同阿嘉宾倾咗少少偈啦， 系啦，假港女又倾得好兴奋啦，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佢系才女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头先一俾张卡片入咧，跟住佢第一件事就问，跟住之后究竟你我应该用中文讲你名好啊，定用日文费去发音好？跟住之后我俾佢吓到呆一呆，跟住我系咪应该？即係突然間轉翻，即係成個節目係即係用入去做咧，係 咁就靠你啦，係。 即係突然間我係咪應該？咦，下次咩 master？ 阿叻州人文嚟。 咁呢個日文版，由於我哋係冇呢一個雙語嘅廣播啦，咁所以 我哋就唔係為全球 我哋 係 啦， 人人服務嘅。 咁我哋唯有就用翻廣東話去講先啦，係啦。 將就下啦， 係啦，將就下啦，係。咁啊頭先講起就係話其實你嗰幾篇文章喺網絡上面咧都比較多。人去睇嘅 ，OK， 咁啊，敖兄，你觉得心水你想讲边篇先好啲啊？ 喂，先讲教育从业员与性工作者啊，咁啊，你开头讲咗啲先生啊、妓女介绍，即系解释下啦，咁然后 介绍啲妓女，介绍啲先生同埋介绍妓女， 简介啊，定义下咁啦，咁然后跟住就讲下啲教改喎，咁你本身以前系咪都系做过即系教育有关嘅事？ 其实我之前都有教通识嘅，因为 是日校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系新课程嘅通识， 有旧课程哦，你讲 A L 嗰、那个哦 系有 系啦，咁我咁后生咁梗系教新嗰啲啦， 一睇就知佢啱啱毕业冇耐啦， 梗系啦。 喂，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点解无端端会写下即系呢啲？教育從業員同性工作者點樣匿埋一齊咧？ 我其實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研究一啲教育議題，即係有時可能你自己係做過嗰一行，咁你會見到即係無論你話喺教改嘅情況之下，定係本身學校生態入面，其實都有好多你覺得好不可思議嘅嘢發生。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就會其實都有寫，即係除咗呢篇，其實其他都有寫一啲教育嘅嘢嘅。 喂，有冇啲不可思議嘅例子？ 係啦。 我应该会被人杀， 难免都离开咗。 我哋最中意听嘅就系原来喺学校好人缘啊，嗰啲咩？即系冇啲嘢听下。 咁譬如即系我听过啦，咁某间嘅名校女校啦，咁因为而家嘅老师基本上都系要即系逐年逐月噶嘛，新老师。咁每年我哋都要见下老细，即系老细即系校长咯。你所讲咁某名校女校咧，就系要啲老师企喺嗰个即系 general office 出面。咁、那個 general office 其實係面對住全校嘅，咁然之後就老師排排企咁樣等入去見校長啦。跟住咧就因為嗰個校長都非常之咁 mean 嘅，咁就有啲 女 嘅，通常女校長就比較係啦。 通常女嘅老細都 女嘅老細 都係 mean 啲嘅。咁然之後就係即係你會見到啲老師，即係可能冇俾人續約啊，或者一個老細講啲嘢好難聽啊，咁然之後就喊住出嚟。不過其實我自己都試過係即係俾老細接完費之後喊出嚟嘅。 你點解連返工嘅？你講 嚟聽下。因為口臭喎。 因為你都識教育，你同我講教育。 哦，咁嗰個位又唔夠嘅，唔係因為即係其實唔係話咩，即係純粹嗰個位係嬲到喊咯，即係佢會屈你好多嘢，純粹可能佢係唔鋸你，跟住佢就屈你好多嘢啊，話你呢樣嘢做得唔好，嗰樣嘢做得唔好啊，即係例如佢自己係英文係非常之難聽，跟住佢就插我上堂英文講得太快啊嗰啲咁樣。 我最深刻係咩啫？係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我個 miss 咧俾阿我哋又係女校長嚟嘅，跟住之後咧個校長咧即係聽講捉就去照肺咧，話佢呢一個件衫咧太過暴露咯。 啊，係啊，老細好中意捉呢樣嘢。 即係但係因為嗰個 miss 好得意嘅，佢中意著件外套嘅西裝褸款外套，跟住之後入邊咧就唔係好打底嘅，跟住之後佢有一次突然間跌嘢咧，跟住之後一跌嘢嘅時候咧，咁成班男同學咧二十幾人咧，跟住突然間全部趌高曬啦，唔知咩事啊！ 好 唔 好睇啊？ 啲乜都 OK 嘅，跟住之後結果俾人照肺咯。跟住但係好，因為個 miss 其實係外國翻嚟嘅，咁跟住呢種類型嘅衣著其實喺外國就好普遍，咁但係喺香港咧就即係佢覺得太過委屈咯，呢啲就係咯。 不過其實即係我自己聽翻嚟啦，咁就算可能一般你著到係即係正常啦，你買一條裙啦，咁而家應該都會係膝頭對上少少噶嘛，咁啲老細都唔中意嘅，因為可能講緊個老細本身自己身高150幾，咁佢買啲裙咁梗係可以全部及膝啦，但係佢就見到啲即係通常後生啲高啲噶嘛，咁佢就會見到我哋呢啲咁樣就會狂插我哋咯。 OK， 呢個都係幾常見現象嚟嘅。 而家都係聽好多 miss 就會， 唔係簡單嚟講，都係女人同女人之間嘅葡萄。 都 係 啊，都係啊， 都係葡萄嘅關係嚟啫。 世事給你看透了。 係啊。咁啊，好啦，咁跟住你一路都即係都係喺教育呢個行業啦。咁有冇話即係中意教書啊，抑或係純粹都係份工咁咧？你自己？ 嗯，其實我自己都中意去點講咧？傳授一啲知識，或者傳授啲反共嘅思想咁樣嘅。 喂喂，我哋愛國節目 嗱，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哋就冇政治意味，但你可以繼續反共。 但係真係你會發現現實當中就係唔知點解你會係做好多同教育無關嘅嘢，即係例如你要去call 價 call 咩咧？ 即係啲旅行社啊嗰啲，因為好多對外交流噶嘛。咁跟住又可能要你做多 admin 嘢啊，咁不過其實講真，即係我都因為有好多朋友都教書嘅，即係都好多做到好意興闌珊，就係因為每間學校都有唔同食屎嘅嘢㗎啦，講真，即係有啲可能就係學生好曳，有啲就可能係admin 工作好多，有啲就係老細好大鑊咁樣。 但係教育呢個工作咧，即係教書嘅工作咧，最大鑊嘅就係當你教咗一定嘅即係年資之後咧，你出唔翻呢個社會做嘢。係 啦，冇錯啦。 你係會死咗出嚟。 唔係，應該係話其實我見到即係我身邊見到有一啲人本身都係一啲好 smart 嘅人嚟嘅，咁但係真係你喺嗰個圈浸得耐嘅時候，你真係會有少少脫節咯，我會覺得。 哇！你用脱節呢個字去形容，已經實在太好了。我覺得基本上係啊，即係我覺得基本上 咁話曬都前同事啊嘛，係咪咁講啊？ 我覺得係有啲係直情係變到係有少少戇鳩嘅添。 喂，所以我突然間睇呢篇文咧，有冇好大迴響？即係會唔會俾啲？我覺得係有啲會性工作者其實係都會，因為喂性工作者係要完全面對顧客噶嘛。 嗯， 即係而家我覺得係個制度問題，令到啲教師就係佢可以。即係當然你一班好有心㗎啦，仍然係緊存㗎啦。咁但係好多就係因為制度之下，佢可能你都講做好多都係啲同 admin 嘢啊，都唔係教育嘅，佢根本都唔係面對緊顧客嚇。咁所以即係會唔會睇下有冇好大嘅迴響咧？其實真係呢篇文 其實都冇乜迴響， 都唔係啊。講翻先，嗰時喺富人媒體係都係上榜， 係咩？ 逗留咗好耐嘅，係啦。不過見好多老師係 share 嘅， 係咩？我自己唔知道。 咁我身邊都有啲教書嘅朋友嘅， 我哋知㗎啦，敖將軍。我哋知你身邊，我哋知你身邊嘅朋友係。咁呢篇文當然係多人睇啦，因為始終其實教育嚟講喺香港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你嗰班先生基本上就唔係，即係佢真係教書咯，佢唔係做一個即係教師，唔係教到你人生嘅所有嘅乜任何嘅嘢。 不過其實我自己可能眼見一個更加大鑊嘅問題就係可能 even 有一班係好有心嘅人去教啦，但係。 好多時候係即係佢哋自己好 enjoy 扮一個好忙嘅角色，但係其實我自己心目中可能老師係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可能去沉澱，去自己睇書啊，或者去思考啲問題嘅。咁但係可能真係現實喺香港教書，你係冇可能有呢個空間，你就不斷做，就係咁樣。係 啦，所以佢哋基本上好少有睇新聞，即係變咗佢哋咧投票嘅時候咧， 係啦，所以就會 投票嘅時候咧，即係教協啲投票就會出現咗有啲結果。 同埋同埋其實都好老實講，即係 even 可能我有啲好 friend 嘅教書嘅 friend， 其實真係佢哋係可能教英文啦，即係唔係教通識嘅，真係冇需要去睇新聞嘅時候。咁你知啦，我哋呢啲填鴨式教育制度之下出嚟嘅人，其實真係平時係唔會睇書，真 係係啦，老師都係。系啦，填鸭式教育教出嚟， 系啦， 系啊，同埋都系旧嘅，即系你其实咧，你嗰班先生出到嚟咧，你系如果跟佢哋嗰种出到嚟做嘢咧，你会死得好惨。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你，因为譬如你教中文咁先算啦 ，OK， 你而家你叫啲班学生去到写中文作文咁样先讲，佢哋都仲系用紧啲字眼咧，系几十年嚟都仲系冇变过嘅，即系嗰啲光阴似箭啊，日月如梭啊，哎，我同佢离别啊，依依不舍啊，大佬呢啲出到嚟做嘢邊有人睇㗎？我叫你寫份廣告稿，如果咁樣寫撲直啦，係咪先？但係呢啲就係 model answer 係嘛？即係如果你最常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要有一啲 topic 要寫得好，或者你要受人注意，你要同呢個時代去到接軌翻啊嘛，係咪？即係光陰就你起碼都要話，哇！光陰就好似一個即係冇壞到嘅地鐵一樣啦，咁樣都好啲啊！ 好難㗎， 即係你起碼都叫佢好 夢想嚟個冇壞嘅地鐵， 係咪？即係你咁樣講。就如同光陰一樣，基本上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咁多嘢，冇辦法掌握得到嘅。咁起碼好啲啊！ 即係果然係大作家拍完大學。 我想問少少咧，即係你而家仲有好多朋友係教書，我想問，即係譬如你哋講緊嗰啲文學咧，你嗱呢個好兩極噶嘛？即係譬如你嗰啲網絡嗰啲文學就成，我啲教工作者成日都舊病啦，即係哇搞到而家啲人唔識寫字啊之類嗰啲 comment 啦。咁你哋或者啲教師朋友有冇點樣睇法？即係會唔會覺得而家啲網絡文學啊？ 抽水啊嗰啲啊， 其實因為我通常啲 friend 即係你叫我咁後生，我啲 friend 都好後生啦，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唔會話真係話即係好要指責話啲所謂網絡文化，因為佢哋自己都用緊。 佢以為佢哋唔睇嘅， 你傻啦？ 邊個睇咧？ 我都有啲讀者係咯，係教書啊！ 哇，你知唔知我啲 friend 教書最中意睇史興噶？ 正嘢， 史興真係正嘢啊！ 但係你唔可以 delete 佢啲粗口。 唔係，不過當然就係如果你話真係落到去作文或者考試咁，如果真係有學生寫咗出嚟嘅，咁個後果咪就係佢會影咗張相，然之後 send 俾我哋，跟住我哋就會喺度狂笑。 咁啲人系流出摆上网，想睇下嗰啲。 冇，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迂腐。 睇下我哋点样荼毒咗啲学生。 唔系，即系你网络文学同埋呢一个传统文学或者传统嘅文学最大幕嘅，而家香港人点解咁少睇书？就是、因为学生觉得闷啊嘛。你睇嚟睇去都仲系 嗰啲。日常生活唔会讲嗰啲嘢。 系咯，日常生活点会咁文绉绉嘅啫？系咪先？跟住你要佢哋拎起本书睇，首先第一件事就系你个 topic 都要有兴趣先得噶。系咪？望落去个题目已经冇兴趣啦。唔係，所以點解 MK 嘅呢一個 MK 文體點解咁受歡迎？點解？因為你一睇個題目就已經有興趣。嗱，呢方面我哋嘉賓有研究過。 係啦，佢之前有篇文章咧，就從 MK 妹文體說起喎。咁咧，你一路就即係開頭就介紹咗，即係講咗一兩個例子啦。 阿胡將軍，你可唔可以聲音演繹多一次？ 係咪搞你嚟啦？真係、我俾個 mon 你睇。 你俾個 mon 我睇係嘛？好，我就聲音演繹一次話俾你聽。嗱，呢個 MK 網絡嘅即係 MK 文字嚟講咧，其中有兩句最出名，跟住然之後啊，嘉賓都有 call 咗出嚟咧。嗱，呢個你的拳頭和下面只為我而硬，我的眼睛同下面只為你而濕。跟住另一個就係、是，當你喂呢、这個係舔定奶是但啦，當你舔著野鮑魚汁時，也別忘了我也可以飲人喝人家的豆漿。 哇！即係呢啲真係， 即係我想講咧，其實呢啲應該係揾個女仔去讀嘅，咁樣拍完太海就係咪？哇！真係點剪出嚟咧？叫阿馮總 讀多次，讀多次，叫 加賓可唔可以讀一次？ 唔啦，唔使。唔係呢啲有 BL 市場啊！放心。 好嘅，跟住呢啲咪好嘢咯？呢啲嗱又啱三別讀出嚟，跟住然之後，但係你又不失佢係一個即係文字創作喎， 簡單精練。有畫面， 隻字都有意思啊！你明唔明白？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個可以值得大家研究嘅課題嚟㗎，起碼佢都係即係一句完整句子啊，係咪？有曬 subject object 同埋有曬 verb 喺度， 即係你可以拍到片出嚟。 係咪仲有 adjective 添？ 係啦， 幾緊要你話？ 喂，但係點嚟嘅？其實呢啲咁樣嘅文， 其實咧就有啲人就話 MK 嗰啲人作啦，但係好多時都係以前。十幾年前啲大陸嘅網啲 forum 咧已經有，係啊，其實已經睇咗好多年，不過唔知點解依排就興起翻咁樣嘅。 阿嘉賓對呢啲 MK 文體都有啲研究，講下你嘅意見好 喎。不過即係可能正如我嗰篇文所講啦，其實我覺得即係點解你話呢啲嘅 MK 嘅文體點解會興起？其實重點並唔係個內容嘅，雖然內容真係好精彩，但其實個重點係張相嘅，因為通常即係會流傳得嘅都會會有一張就係即係露波啦，或者係即係有啲靚女相啊咁樣黐埋一齊，先至會得到人嘅流傳。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件事點解會興起，都反映到即係我哋而家可能真係睇唔會話睇一篇文章，而係我哋會注重係睇圖，再加可能一兩句嘅 caption， 咁就會去 share 或者去 like 咁樣咯。 嗯。咁啊，阿太后兄，你有冇試過寫下或者 影下咁啊？ 嗱，首先，如果我有翻咁上一大波咧，我真係唔介意搞呢啲。 唔係啊，你都唔弱啊。 唔係，我當然知啦。 你點睇到咧？ 唔係喺婦女嘅世界就係咁啦，即係 幻想太多。 如果我 OK 嘅，我其實真係唔介意。但係問題即係我一來唔 OK， 二來就係我嘗試過，我真係試過去寫嘅。 我以為你話嘗試過做啲咩？ 我真係嘗試過諗下點去寫一句咁嘅句子，但我真係寫唔到啊！ 有冇啲咩類即係共通點，或者係有冇啲咩 formula 之類㗎？即係呢啲文學咧， 我睇過嘅 formula 通常咧都係即係一定要。短啦，同埋一定要有一啲嘅將嗰個性係要象徵化同埋形象化，例如啲鮑魚啊、咩豆漿啊咁樣嗰啲嘅嘢。 仲要係嗰啲形容詞係比較上係通俗啲、常用啲喎。你唔好形容到好似村上春樹咁，村上春樹嗰啲太深啦。 又或者去到金瓶梅嗰啲就 係啊，金瓶梅嗰啲真係唔知有乜鬼，咩鳳金翅為君開嗰啲咧，太文就就，真係唔知咩嚟啊！ 靈龜吐金毛咁啊，即係要諗一諗先知點解。 但寫呢啲嗰啲嗰啲人係咩人？即係咩動機係點樣嘅咧？即係除咗呃禮之外， 我諗應該冇。 我諗冇。 呢個就係呃禮 才是王道啊嘛！ 即係呃禮嘅典範嚟，極致嚟嘅，你明唔明白？ 冇需要有原因。 唔係我意思，即係有冇啲特別嘅人係專出呢啲咁樣嘅 MK 文學啊？或者嗰個人出現之後。 MK 妹咯。 哦。 系啦， 明白。 MK 妹仲要有相跟 嘅。可唔可以介紹下咩叫 MK 妹咧？真係好危險啊！呢樣嘢。 MK 妹都係嘉賓介紹。 我喺你班人渣。 我哋唔敢得罪 MK 妹。 我唔係唔敢得罪 MK 妹，而係我一提到 MK 妹咧，會有啲人會無端端。 你最多都係驚人 fan 你啫。 我好危險，無端端就話要報仇，咁唔係太好。 咁點啊？一陣間我會俾人尋仇啊？ 唔會嘅，放心。 我冇。冇 friend 過 ，OK 咁得啦， 得啦，你可以講。 咁我諗即係我自己嘅定義啦，即係所謂 MK 妹啦，咁即係喺香港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即係代表一種通俗嘅文化啦，或者即係 一批女仔， 係一批女仔，係即係可能比較冇乜文化嘅，即係或者講嘢係比較點講咧？ 膚淺， 係啦，膚淺。 我覺得比較直率。 比較直率。啊，哇！既然你講得咁好，咁啊，交翻俾你啦。 又交翻俾我啊！我覺得 MK 妹咧，即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佢一定要去開 MK 先啦，係咪？係 啊， 即係佢蒲慣旺角㗎啦。OK， 跟住然之後，同埋就係、是，就算你幾多度都好啦，跟住然之後你都要整翻條短裙啦。 跟住之後有翻啲嘢露出嚟俾人睇下啦。 都要有翻咁上質素先可以。 唔係㗎，唔一定係㗎，真係唔一定㗎。 Okay? 你信我？ 我識嗰啲通常都有嘅，喺街見到嗰啲。 係無論佢有冇，都要逼你睇嘅。 唔係，可能冇質素嗰啲我睇唔到啦， 自 動過濾咗啦。 過濾咗啫 ，OK。咁同埋就係佢哋寫啲嘢咧，佢哋即係寫啲文字出嚟咧，係你意想不到地咁生動、咁有活力，同埋咁有形象化。咁樣形容會唔會好啊？ 好好啊！ 當堂唔識點答啊！當堂將軍唔識點答係咪？ 講翻你頭先講篇文講 MK 文學啦，咁你一路去講啲文體嘅時候咧，又帶到兩隻字叫獎眉喎。點解無端端會諗起獎眉咧？ 到我即刻唔收聲，我即刻收聲。 唔係你讀出嚟先。 咁啊，睇翻先嗱啊！MK 妹文體再柒也閒閒地贏得千多個 like， 其實在香港實屬正常，畢竟長眉一個大男人，既沒有 PS 照，也沒有事業線，單憑一個引人遐想的女人筆名，就成功地兜售蒼白無力的俗套文字。 聽唔清楚 咩？主持唔好笑， 聽唔清楚， 講完先笑。 並有接近40,000個 follow。 多次一句聽唔清楚。兜售咩话讲先？ 苍白无力俗套文字 系继续啊！ 我系直接 call 噶，但系亦都冇话唔认同。呢篇文假 张 威 讲啊，唔关我事。 写得非常之好噶，咁之后咧就并先有40,000个 followers， 配了图的 MK 文体要发扬光大也不是难事。系啦，点解会讲起长眉呢？ 唔系，首先我想问一下，你见过佢未先？ 唔系，我其实系真系写呢篇文之前咧，我知道有呢个人。 系。 咁跟住就同其他网友讲开啦，咁其他网友就话原来佢男人嚟，咁我好惊讶啦。跟住然之后佢就即刻 send 一段片俾我，咁我望咗段片嘅时候，咁梗系第一我反应就讲粗口先啦。 但你肯定佢冇事业先？ 你咁你知喎、啊，你先知、啊， 你同佢熟啲喎、啊， 我 亲吻。 我可以话俾你听，蒋薇其实即系运动健将嚟噶，佢其实都系有 的。运动先， 唔系佢真系做运动嘅，即系跑步啊、游水，好犀利噶，即系佢系有事业线。 O K， 咁我修改我篇文，佢冇 show 事业线。 系 啦、okay? 啊，冇错啦，即系我为阿蒋薇平反啊，即系佢真係大胸啊！ 仲有冇咩要平反啊？即係除咗事業線之外，即係譬如蒼白無力嘅俗套文字，你覺得都平反？ 呢啲係主觀感受嘅，呢啲唔到。 咁你嘅主觀感受係咩？平太好。 唔係我梗係唔會感覺得㗎。唔係呢篇文章，因為呢篇文章一出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呢篇文章一出咧，即係講翻，因為我本身我認識一班高登嘅作者啦、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第一篇嘅小説都係嚟自高登，跟住之後大家都喺度講就係、是，哇，蔣薇真係慘，即係躺着也中槍，即係明明乜都冇做過，跟住之後做乜？ 點解你要想象佢躺着？ 因為敖將軍你有進步啊！ 敖將軍你已經去到一個 訪問要學到少少嘢， 推倒嘅情節咧， 你推到佢啊？客源太學推到蔣薇， 蔣薇又唔使我推。推到蔣薇有張神推到啊嘛，佢兩個神都入嚟啊，跟住然之後咁即係嗰日我哋大家都喺度，即係攞住呢篇文章，大家都啊，真係慘，無啦啦有關事咁樣，咁當然就即係以小説嘅作者嚟講，當然就唔太認同啦，因為佢始終係寫小説嘅，咁但係你話佢嘅評論式嘅文章嘅話就。我就唔敢講啦，因為評論就唔係我嘅範疇最耍家。如果你係小説嚟講嘅話咧，因為以寫小説嚟講嘅話，好多時候因為小説係一個意境嚟噶嘛，所以好多時候就算即使係蒼白無力都好，但其實蒼白無力已經係一個意境嚟。 兜得好， 真係咁夠 唞曬大氣啊！太學， 喂，獎薇夠朋友啦啩？ 唔其實都即係我都喺我自己個 page 嗰度，咁佢自己都有留言嘅，咁其實即係佢都係話啊，即係都即係有少少自嘲咁就啊，其實改一個筆名好緊要啊，咁其實呢個我都 appreciate 佢嗰種， 佢自嘲能力好高㗎，係啦，尤其是之前無代堂啊、逆西亭開佢拖 嘅 时 候。 係 OK 嘅，我觉得。咪就做作者係咁啦，面对公众嘛，同性工作者一样。人哋要咁屌你，你就要咁样受。 咁你寫返篇作者与性工作者喎。 黐線啊，呢啲嘢点到我寫咪我未夠班。 不过其实即係你话点解要真係要抽佢水啦。咁其实即係我觉得我唔係话要針對话乜嘢，但係其实我都係我都真係特登睇过佢嘅文嘅，包括可能你所讲可能有啲小说啦，咁但係可能真係我自己睇嘅无论小说或者一啲文章都，即係我自己都係鍾意睇一啲比较， 我会叫阿春梅加返啲 H 上去，咁会好啲。 并唔係 H 啊，即係比较一啲可能係一啲即係布局会再精妙一啲啊，或者係比较用字再会好一啲嘅一啲嘅嗰一类啦，即係可能头先讲嘅可能大陆嘅小说。咁但係其实我觉得佢红起係正正反映到即係香港係就係受呢一种嘅写作嘅风格，就係一啲比较可能係一啲唔可以话苍白无力啦，即係有意境啦，係啦，有呢一方面嘅意境嘅一啲嘅内容。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就係、是你话 MK 妹文体同埋即係蒋薇佢受欢迎，其实就係反映緊即係可能香港人真係唔能够接受到可能睇1984或者一啲更加其他一啲经典小说，就只能够睇到一啲可能比较一啲短篇啊，或者係一啲比较易入口嘅一啲嘅文章咁样囉。 1984呢对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讲呢，即係以前睇呢就应该更加少人睇，呢排嘅话可能会多啲人有兴趣嘅1984係啦，即係呢啲太重啦、那个感觉。而家因为香港。 我諗住差唔多再介绍1984嘅呢排。 1984唔使我介绍啦，大家自己上网就知道，其实係讲一个即係极权统治底下嘅一个人，佢。 一个创作故事啦。 係啦，一个创作故事啦。咁当然就係1984年之前就已经写 了。1948年寫，1949年出版嘅，咁就即係佢去貨思將來啦。咁而家有好多事都發生咗㗎啦。 係咩？ 即係譬如世界有幾個唔同，即係可能有三個嘅點啊？有幾個嘅極權嘅即係統治啦。咁跟住同埋一啲電視點樣控制人類思想啦，同埋個即係咯個大阿哥點樣去睇？ 咁你覺得大阿哥係邊個啊，奧將軍？ 好明显就係姓共㗎啦。 哦、oh, ,ok, 嗱你讲㗎啫。 喂驚咩呀啫。 ok, 好咁跟住咁即係我觉得以阿蒋薇去到讲嘅话呢，即係而家以香港人嚟讲，如果要睇一啲书係太过有重呢，太过有深度呢，其实难嘅。但係佢嘅兴起或者佢嘅出现呢，跟住之后就正正可以填到一啲就係、是即係佢哋想睇下啲文字，但係又唔係話要睇一啲好深嘅文，係啦，只不過係有少少嘅共鳴，其實就已經好夠啦咁樣，係啊，咁所以其實佢紅係有原因嘅，亦都正如好似邝俊宇嗰啲其实都系一样 的。你真系好中意邝俊宇嘅啫。唔系，第一集攞本书上嚟系咁介绍邝俊宇。 我觉得真系成功喎，因为我觉得即系你永远唔会同成功争拗噶嘛，系咪？即系佢哋两个成功嘅例子，起码 at least 就系佢哋有一定嘅销量嘅保证，系咪？即系你要咁样去分析个市场的话，就系咁样去睇。你我而家俾本三岛由纪夫你啊，你话三岛由纪夫卖得多啲定蒋薇卖得多啲？我肯定蒋薇卖得多啲，系咪？即系一样啫嘛，呢、這个道理系。 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嘉我，你会唔会试下写依类咁嘅文体去呃 like 咧？其实我谂我冇呢方面嘅才能，我咪答得好公关。 唔系你有冇打算就系影张系有事业线嘅相去呃 like 咁样？ 我唔使影噶，我 P 出嚟得噶啦嘛。 佢哋 P 咩？你话你大波噶咯，唔使 P 出嚟。 大啲嘢无止境啊，你知唔知啊？ 夹一夹就已经系 大同埋大，即系女士嘅大同我哋男士嘅内系永远都唔够噶嘛呢啲嘢。同你银包一样，永远会觉得自己唔够钱嘅大佬。 O K。喂，咁讲起 MK 文学呢，咁即係依排 MK 啲嘢好红啦。 MK 呢排好红啊，嘉宾有冇睇过最新嘅即係我哋所谓香港乐坛嘅最新 MV 啊？ 有，不过真係刷到睇唔落去。 嗰个地獄兽呢。人哋好似唔係叫地獄獸，將軍。 咩地獄獸啊？我睇咗陣已經唔得啦，頂唔順啦，要熄咗。 嗰對叫咩天堂乜啊？ 其實咧有幾對嘅，一對咧叫做 Faith。 咁首歌咧就叫 Stop Peeping， 另外一对咧就叫天堂鸟。就係、是、嗰首歌就叫登陸太陽， 係咪就係689俾人改圖嗰個就係天堂鳥？係 啦，但係喂登陸太陽，我第一時間係諗起金將軍。 喂，我好老實，首登陸太陽咧，我真係有聽，即係咧我開頭第一次聽，哇！大佬呢啲歌詞邊個咁柒啊寫到？ 唔係，我就一望啲乜屌，點解林若琳嘅老貓燒須？ 我就諗緊哇，點解林？跟住我特登去睇邊個寫歌詞，因為我就覺得哇啲歌詞太柒啦，即係咧似係。80年代初嘅勵志歌曲啊，或者係廣州啱啱開放，即係改革開放啊嗰啲，但我一睇，哇，唔係啊嘛，佢寫啊，即係甩曬碌嘅喎，覺得係今次。咁呢單嘢你又點睇咧？你本身有冇睇過個 MV 先？ 我咪就係話睇咗一半，但係柒到頂唔順咯。 你覺得佢最柒嘅地方喺邊度咧？ 哇，好難揀喎、啊，大佬。 嗱，因為仲有一個叫十音寫就是、kiss kiss kiss 嘅，咁你可以俾你揀下 我記得，我記得。唔係兩個不相伯仲，好難揀。叮噹碼頭。 即係嗱，如果俾你去幻想 BL， 咁呢啲人會唔會？ 我頂你啊！ 咁撚中意 BL？ 你知唔知 BL 重點係咩？美型，你揾件美型嘅俾我睇啊！ 咩叫美型？可唔可以解 釋？啊 ，sorry， 即 係 靚仔。 即係靚仔咯。你唔睇我啦。你唔係查咗，即係唔係唔好咁講。你唔係畫咗眼線就話靚仔噶嘛？你明白？喂，大佬嗰啲胭脂油油，眼線又有。 個頭唔知搞乜狗。 個頭唔知做乜鬼，個嘴唇唔知查咗啲咩，好似硬化咁樣。哇！真係好得人驚呢個。喂，但係聽講話佢哋其中有一對好似話係即係紅色背景喎，好似聽講話。 啊，係啊，有人研究過佢哋間公司係紅色背景嘅。 係邊個研究啊？獨樂樂好似話係。 獨樂樂係啦。 係啦。我係咪咁讀嘅？其實獨樂樂定獨樂樂？係 唔知唔敢亂咁講。 係咯，即係佢係，我記得呢篇佢獨樂樂係一個香港比較出名嘅呢個音樂嘅評論人啦。跟住然之後佢曾經話過，原來嗰、那個即係嗰個天堂鳥啊嘛。定地獄獸啊？ 其實對啦，都係奇怪啦， 都係嗰對奇怪啦。嗰對奇怪嗰間公司咧，原來咧係即係有啲紅資嘅背景咯。跟住然之後，專係就係去一啲嗰啲咩國慶啊、民建聯 show 啊咁樣，同埋佢成個講到好大企業咁樣，原來得四組嘅藝人咁大把啫。 係咁啊，嗰篇啊獨樂樂篇文章咧就係、是、紅資集團的天堂鳥，文化殖民的爛頭卒，咁喺富人媒體可以揾到噶啦。 係啦，冇錯。咁啊，嘉賓你其實平時聽啲咩音樂多啊？而家 我其實通常都聽日本啲音樂嘅，咁我自己鍾意都係有啲 band 啦，咁又是一啲即係視覺系嘅音樂咁樣嘅。 咩叫視覺？ 介紹下咩叫視覺系？我哋好多聽眾唔知咩叫視覺系。 我唔係話。 天堂鳥都叫視覺系？ 乜個十音社嘅視覺系？ 你 唔係啲喎？ 你十音社？你話十音社佢係一個失敗，想扮視覺系失敗 咯？ 佢 一個頭，你 覺得 粉紅色？ 問題即係佢係一個。 你睇天堂鳥，你夠膽話你視覺冇受衝擊？ 唔係佢係一個柒化嘅視覺系得唔得？唔係咁，所謂其實視覺系啦 ，visual band 啦，咁或者 visual rock 啊 ，sorry， 咁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嘅即係一啲嘅 band 啦，咁通常男仔嘅，咁佢哋就會係即係化妝啊咁樣嘅一種嘅類型咁。 化啲比較誇張啲嘅妝。 係啦係啦。 咁同埋啲音樂會係比較 rock 啲啦，係啦。 不過呢近幾年其實都有一啲即係 pop rock 啊，或者抒情歌咁樣嘅，係啦。 咁你覺得近年日本有邊隊組合你係推介㗎嘛？ 我自己其實好鍾意 Gazetto 嘅一隊嘅樂隊咁樣嘅，係。 OK。咁樣嘅，所以就答唔到嘴嘅呢啲我哋。 跌咗。 O K， 咁咧嗱，你即係一路都會間中就寫文啦，會唔會話有啲咩大計啊？一話都係會 keep 住即係評論下呢啲即係一啲開心嘅嘢，即係專門去研究下咁樣咧。 其實我自己鍾意寫八婆嘢啦，咁所以即係可能未來其實都會繼續講下一啲即係港女啊，或者一啲即係譬如日本嘅一啲嘅文化，可能都會想寫咁樣嘅。 係，好啊。 好啊。 咁大家繼續留意啊，揀下港女佢有個 page 喺 Facebook 上面，咁大家就上去 like 啦。係 啦。 咁另外呢，我哋阿拉州都有個 Facebook 嘅 group 嘅。大家都入去啊，傾下偈咁樣啦。 係啊，要加入我哋啦。係啦，跟住然之 後咁多啲大家研究下啦。係啦，咁今日差唔多咯，咁好多謝我哋嘉賓啦，大家港女接受我哋訪問啦。咁阿麗呢啲嘢真係無分地域嘅，由日本到香到大陸到呢個 MK， 總之你唔好係 BL 搞著阿奧將軍咁就得㗎。咁我哋 好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收聽阿麗一週，下星期再見， 拜拜。 Bye bye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哇，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個師七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g 先啦，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